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长笛演奏的一组乐曲，曲目有《昨日重现》、《雨点不停地落在我的头上》、《幽默曲》、《斯卡罗布集市》、《里欧拉》、《梦幻曲》、《生而自由》、《美丽的蓝天》、《沃尔塔瓦河》、《大海》、《索尔维格之歌》。